择。另外，大朗镇新增两宗本土确诊病例，再多六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第三轮谈判之后，双方以视像方式继续进行沟通并成立工作组，双方目前已经接近就签署相关协议达成妥协。波多利亚克表示，乌俄双方提出多种解决冲突的建议，对乌克兰而言，双签署的协议应该包括双方停火、俄罗斯撤军、签署和平协议、修复乌克兰境内受损基础设施等原则性立场，最重要的是令乌克兰获得安全保障，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波多利亚克指出，乌俄双方将会致力于签署一份全面和综合的协议，目前工作组正是研究相关方案，并在法律层面进行讨论以形成文本，最终的协议文本将会由两国总统签署。他说，在就关键立场达成一致之前，双方不会透露谈判的细节或者解释。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同时一股微弱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晚上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北京冬残奥越野滑雪中距离坐姿比赛，毛中武、杨红琼分别在男女子组取得金牌，令国家队的金牌数目达到17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徵輕微或無病徵，切勿前往急症室。他們如有醫療需要，可預約醫管局的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指定診所求診。詳情請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醫院求診，請體諒醫護人員配合他們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應對疫情。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州精選。 為什麼永遠的靚女都會遇到這樣的事呢？我冇遇过，咁即系。Ellie 话现实中佢都遇过唔少贱男嘅。呢首歌算是他的心声，当关系不对等甚至出现冷暴力，结束感情对自己来说可能都是一种解脱。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Ellie 艾妮，情绪勒索。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扩阔知识领域， 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而家呢一个时间咧吓，呢、這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嘅。咁啊，今日咧3月13日，2022年啦。咁啊，广东广西讲呢个题目咧，就好多人都会向往啊，就系叫做世外桃源啊。咁啊，世外桃源当然有个即系典故啦，系嘛。咁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我啦，仲有 万玉麟， 万玉麟系啦。咁啊，同埋仲有电话旁边嘅马鼎盛，鼎盛兄早晨。 早晨，早晨啊！呢、這个题目就非常好，不过好遗憾就系今日得一半时间讲都唔够讲。 哦，咁啊，就有一啲可望而不可及嘅嘢咧，就讲下就好啦，望下就好啦。咁我哋嘅题目今日叫世外桃源啦。咁啊，当然有一个典故啊，或者万玉麟讲下啦，即系喺中国文学里边咧，我哋都认识下呢一个晋朝嘅陶潜， 系啊， 桃花源记啊，你讲讲个故事啊。 我哋咧好多，我哋嗰代嘅中学生咧都读过噶啦，《桃花源记》就系咧东晋时候一位名人啊，文学家陶渊明所畫出嚟嘅，咁呢度咧一呢、這個典咧，由佢寫咗之後咧，呢千零年咧都已經係我哋中國嘅可以講烏托邦，可望而不可及嘅嚇、或者咧之前啊莊子講咧無何有之鄉，即係係幻想出嚟嘅啫。但係當我哋譬如話讀陶淵明呢、這個《桃花源記》嘅時候咧，裏邊咧俾到我哋一個畫面，好似一幅畫或者一套電影啊一剎。咁样睇嘅，即系好静啊，好和平啊，个气氛好好嘅。咁但系咧，有一样嘢我哋咧就唔好俾佢，即系唔好误会咗佢咧，就系、是、一个伊甸乐园或者一个天堂嘅境界。其实佢里边咧，佢写嗰啲嘢咧系轻描淡写咧，佢话同外界系一样嘅啫，即系男女衣着色如外人，同出边一样，啲屋啊成日一样嘅，要自耕自足。啲树咧，我就覺得咧，佢係都幾有儒家思想，即係唔係話咧虛無縹緲，而係咧即係時下講貼地，要自耕自足，要食嘢，要揾食啊，要工作，但係就好和平，冇紛爭， 好開心添。聽聽馬鼎盛點理解呢、這個這個傳說。 首先都要講呢個係當然佢頭先個典故點樣嚟嘅係講咗一篇文章啦。但係世外桃源呢個成語用咗咁多年，佢個基本嘅內涵係乜嘢要搞清楚。世外桃源，桃源係一個理想之地， 冇錯。 但係最緊要呢個成語咧係世外。世外呢、這個世係乜嘢？呢、這個世係亂世。大家要搞清楚。 冇錯。 如果唔係亂世咧，你唔會去渴望一個桃源嘅。因為你而家生活緊，你享受緊，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桃源啦。只不過係由於任何原因，內在或者外在嘅呢、這個自世變成亂世。咁啲人冇辦法就避。佢呢個文章原話係叫做先世避秦時亂啊嘛。 冇錯，冇錯。 咁你避。地是避边个咧？地是秦。秦是边个咧？秦是侵略者。大家不要被一些不正确的史学观点所呢个洗脑。啊，秦第一统真系好啦。呢、這个车同轨啊，呢、這个人同文啊，但系就唔记得咗呢个第一统是点嚟嘅。呢、這个第一统是秦朝。经过几代人的残酷的侵略战争是造成的，那六国是被逼，被他的淫威，被他的军事的征服，被逼成为一个新的朝的。这六国的人的立场观点，他们可避则避。这些桃花源的人呢，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是理想当中。如果有即系齐楚赵魏韩燕 呢個國被侵略嘅國民打唔過啦，又唔想做亡國奴的話咧，佢就要揾個桃園啦。 嗯， 啊，呢啲先世嘅人其實係難民，即係今日烏克蘭啲難民一樣。 嗯， 咁我哋要搞清楚世外桃源呢 個 定語， 嗯， 點解可以一千幾百年流傳，可以大家都使用佢？ 嗯， 咁就搞清楚啦。 冇錯， 原來世外桃源，桃源係乜嘢？世是乜嘢？ 嗯， 外又是乜嘢？嗱，好简单，我哋香港曾经做过世外桃源，啊，远嘅唔讲，就讲文革。哇，文革嗰阵时啲啲人，我点解咁乱啊？突然宪法冇用咯，突然人大执笠咯，人大执笠啊，大佬，人大啊，啊，政协啊更加俾人哋赶啦，咁啊法律就冇咯，警察唔准维持治安咯，啊，咁呢啲暴徒呢就亂咁抄家，亂咁鬥批，咁所以走得就走啦。哇，嗰陣時香港就因為喺廣東嘅沿岸一步攬過羅湖就係啦，就成為一個桃源啦。 嗯， 啊，好多人呢就唔想死啫，就想正常生活啫，咁呢冇辦法，即係要背井離鄉咁走啦， 游水過 嚟香港。 嗯， 但系再前少少咧，香港咧好多次都作为桃源、哦。 嗯， 日本仔打广东、打广州，咪走咯，走去边啊？走去澳门又有，主要走嚟香港。 嗯， 啊，嗰阵时咧，好多呢、這个有钱佬又好，有文化有知识嘅呢个大文豪又好，同埋一啲手作仔啊或者耕田佬都好，佢就视呢个香港为桃源啦。 啊， 咁你唔单止系咁样、啊，就系、是、好似内战嗰阵时，好多都纷纷南下、啊，啊，好多好似啲高级文化人啊，后尾啲大学教授啊，都系北来嘅、啊，都系南下嘅、 啊 嗯嗯。 所以香港系卧虎藏龙啊， 过江龙嚟噶。 嗯， 包括好多上海或者江浙嗰啲商家佬， 嗯， 就嚟到香港。重新創業，即係做翻佢嘅本行，咁啊呢啲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好、 嗯、 多家族啦、 嗯， 所以我哋一講世外桃源咧，我就覺得好興奮， 嗯、 即係香港咧曾經係中國嘅桃源， 係。係冇錯，嗱呢個咧就睇下點了解，當然咧就喺呢個陶潛嘅筆下咧，就文學化、浪漫化好多。係，咁咧就係話説呢一個漁翁啊嚇、 嗯， 一路蛙船，佢就冇講佢點解去做，即係佢可能咧就未必係嗰六國嘅難民啦。但係咧就佢就做佢嘅工作啊，點樣蛙蛙下，佢風景越嚟越靚，就引咗佢喺個水道度去到盡頭，就見到一個山窿。咁咧佢就好好奇，山窿後邊好似好多光啊！即好似有啲蓬莱仙境嘅感觉，于是佢就穿过嗰个窿，然之后就睇到，咦，哇，嗰啲人好开心、啊，生活得好好、啊，好宁静啊，啊，同埋即系个感觉非常之良好。咁系佢未见过，即系俾佢现实中嘅生活里边见到嘅，人面嘅苍黄啊，或者系忧柴忧米啊，嗰啲完全唔一样啊吓。因为正如头先万玉伦话，你觉得系好儒家嘅系嘛？ 佢嗱，我谂啊，渔翁咧，陶潜都系即系揾自己投射咗落去渔翁度啫。 冇错。 咁佢哋都系东晋时候人，咁东晋个社会，西晋、东晋，哇！我谂纷乱到不得了咧，系好差。咁、 嗯、 所以我谂啊，陶潜嚟讲系一个文人咧，就表达佢个不满、 嗯， 而寄托于即系诗情画意啦，系嘛、 嗯？ 而桃源咧，桃花本身系靓嘅，系嘛、 嗯？ 一片红色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塑造咗一个咁好嘅画面，即、就、系、是、一个精神嘅寄托嚟。即、就、系、是、我觉得，头先阿马老师讲咧，即系譬如话香港啊咁成为，不过我又有少少咧就觉得咧嗰阵时其实啲人咧逃难啊或者叫投荒啊，咁好多文人。以前你哋中大有幾位開山祖都係嘅，寫啲自傳都話投荒於海隅，即係香港啦，係、 嗯、 嘛？ 咁、嗯、 其實咧，係咪香港真係當時嘅桃源咧？我估就話比避啦，揾個地方好過冇個地方就走啦，都唔知啦咁、 嗯。 等於以前喺納粹時代嘅時候，啲人《仙樂飄飄處處聞》嗰套戲都係啦，係、嘛？穿過啲山，穿過阿爾卑斯山去奧地利咁，係、 逃亡都不知道下一个地方好不好。 是没 错。那我呢就跟一位前辈都成八十几岁的了傾過偈。咁佢咧就係喺70年代咧游水落嚟香港。咁、我問佢，我話當時你哋嘅心情係點樣㗎？嚟香港，佢話當時好危險啊，即係個生命都受到威脅，唔走唔得啊咁。咁我話咁你哋係咪諗住嚟香港掘金啊？冇，佢話從來冇諗過， 放 希望執翻條命嚟到呢度。佢話一上岸就知道呢個人好成熟，真係好好嘅，好腳踏實地。佢話我一嚟到我就知道現在嘅新開始。不会容易， 冇错。 不过命仔可能保存到，咁样。 所以头先马鼎盛讲咗，马鼎盛就话，所以世外嘅意思，等系面对住一个乱世嘅， 对个乱局啊。 系冇错。 头先阿万生讲嗰个故事咧，就讲到二战后或者二战后期欧洲嘅犹太人走难，咁。就形成一个犹太复国运动的一个社会基础。当时以色列这块地方，即是2000年前曾经有过以色列国和犹太国，即是各很短暂的100年的时间。他们走难就当是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呢是这个世外桃源、首先不用被人捉去毒气室。啊！唔使俾人哋捉佢集中營。咁呢班人咧，佢就好似阿萬生所講，首先一點係求生。喂，我唔想死啊，而且唔想死得咁慘啊。作為一個民族嚟講，有一塊地方可以俾佢落腳啊，都唔好話有瓦遮頭啦，主要有得落腳已經好好啦。所以咁就一個桃源。仲有咧，歷史上中國。作为桃园呢是台湾。清兵入关开始呢二三百年以后大家都唔记得咗清兵入关嗰陣时嗰啲强盗嗰啲屠杀。仲有一样嘢呢係不但杀你而且係要人格上侮辱你喺呢个种族上滅绝你就係留发不留头。佢呢个剃发令呢係绝对的。曾经历史上几千年即是入侵中原的蛮族呢都没试过这样搞法的。即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畏伤嘛。你一定要剃头发啊头发啊大佬。啊所以郑成功他收了台湾以后他三世啊他的仔他的孙这20年在台湾那个反清的力量上面呢台湾这20年其实呢不是说抵抗这个大清统一中国而是保留汉族一个传统。这种呢当时台湾就成为东南沿岸的一些人民投奔的落土他亦都可以讲一个桃源。当然台湾的政治不是说很清明但是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你可以清朝可以吞了我但是台湾那时候提出来的条件呢是只要我不剃头不改变我的服装就 OK 的了我可以臣服、但是不得了、 所以就要走了、 康熙一定就是台湾如果要这个归我管的话呢第一就要剃头没得不剃头、即剃头呢其实精神上征服你，即系你要承认你系被征服者，你系奴隶咁样，所以大家睇下历史好过瘾噶，即系清朝咧系嗰个中央集权同埋封建嗰种独裁最犀利嘅地，而时候嗰200几年，以前啲大臣咧同啲皇帝见咗以后咧可以坐而论道噶、即使好似朱元璋咁野蛮嘅咧。佢都唔會要求大臣見到佢就三跪九叩冇嘅喎，睇到清朝先有嘅喎。所以即係大家睇歷史咧，睇呢個世外桃源呢句説話咧，對中國嚟講係好重要嘅，因為中國咧佢治世同亂世係不斷咁反覆更替嘅。咁呢個世外桃源呢個概念啊，即係阿萬生話齋儒家思想啦，呢啲係中國特色嘅傳統嘅文化啦。 啊，佢有时被淹没，有时被淹割，有时又复兴，啊，咁呢个世外桃源呢个概念咧，我哋一直至今咧都喺度运用，就唔系话一个文学作品咁简单。 系啦，同埋好多人咧将一啲现实性嘅睇法咧去揾呢个桃源啊，嗱，譬如话喺湖南咁啊吓，咁啊真系有一个地方咧就叫做呢、這个桃花源。就是因為咧喺嗰個地方個遠江嗰度咧，就有啲人潛水咧，就見到喺地底真係有個窿。 係。 咁嗰個窿咧透出一啲光，咁啊，但係咧就唔係咁容易，即係你要有足夠嘅潛水器材先可以再潛得好深好深落去。咁啊，於是全國咧就定咗一啲頂點咧，就好似就係呢個世外桃源或者桃花源嘅嗰種講法，譬如分別係喺安徽啊嚇，喺山東啊、四川咧、啊，都喺度爭啊爭住呢個先係桃花源。 阿文教授，我聽起嚟好似呢個旅遊廣告。 係啊，即係大家就喺度。但係如果你用一個咁實嘅情況去睇桃花源咧，其實就唔係個意思，因為佢一個烏有之邦嚇。咁、但係就係永遠喺亂世，無論明清之間啦嚇、有好多啲文人啊、畫家走咗上去山裏面，譬如八大山人啊呢啲，喺度寧願成就佢嘅藝術，一啲都唔肯出個市鎮，就係、唔想見到外族嘅人喺度行來行去啊。咁咧，即係佢哋都尋找一啲即係世外嘅地方啦。到底係咪桃源就要你自己嘅經營啊？ 係，即係。問題咧，即係我咧亦都好欣賞啊！當然啦，阿馬生庭先講得好好嚇，即係講亂世嘅問題。咁阿陶潛當然都喺亂世啦。而個問題就話咧，我欣賞佢呢個文章咧，可以俾我哋一個精神寄託，揾一個出路之外咧、就佢亦都好似有啲佛嘅意味喎，係嘛？人間有淨土。佢而家描述嗰啲唔係仙人仙境喎，係嘛、自給自足都要做工啊，啲人有人情味嘅喎，係嘛、聽到外來有人嚟行來問信呢啲係好鄉土嘅氣味， 好鄉土，但係又好開心去接待佢喎、 啊，即係冇乜機心， 即係佢哋冇恐慌啊！你見到 又冇恐慌，又冇機心，冇炫耀，即係冇爭一個社會。其實是真係貼地啊！即係我 同埋好安居樂業， 係好安居樂業。 我補充少少啊，即係如果就呢篇文章嚟講咧，嗰啲避世嘅人啊，突然幾百年發現一個外人嚟咧，其實心係有餘悸嘅。不足為外人道啊！而家我咧好食好住招呼你。又俾啲手信你帶翻去，但系咧你就唔好話俾人聽。 冇錯， 我哋好驚，好驚亂世啊！ 好驚外邊入侵啊！ 你話而家冇啦，漢朝啦，又晉朝啦，三國啦，咁啊，但系我都好驚，即 係 嗰個即係國破家亡嗰啲祖先嘅傳落嚟嗰啲亂世嘅歷史啊，喺佢哋即係 腦裏邊， 我寧願避世。即系万生讲得好啱，佢嗰度咧唔系一个唔使做就叹嘅天堂，唔系乐土，但系佢起码咧就唔使乱啊， 系， 即系好似呢个孔子讲嗰个孔子过泰山则嗰本课文，我哋中学都学过啦，啊，点解即系老虎食咗佢嘅家公，又食咗佢老公，又食埋佢嘅仔？咁你都唔走佬咧，老虎你都唔驚？佢話唔係喎，我仲驚喎，仲驚一樣叫做惡症喎， 仲大鑊。 呢個就係亂世啊嘛，亂世我走到同野獸同居同住，仲要受佢食，我都要避，所以就證明呢篇嘢咧，佢最關鍵就講一個亂世同治世，你好似西方都有噶，有冷戰嗰陣時候，西柏林就係桃花源。為咗投奔自由，28年之間有120萬人逃離，即係通過東德逃離，即係有東德人，又有其他嘅鐵幕裏面嘅人，120萬人逃離叫做蘇聯嗰種制度啊，投奔自由。其中咧有38000次嘅失敗被捕，就喺柏林牆嗰度，我哋去睇過，嗰度有記錄嘅，就喺嗰個區，柏林牆嗰個區有140個人死。 咁呢呢度大家就去到桃園，你即使係今天東西德統一，即係東德嗰啲人而家叫德東人，佢都未必冚唪唥覺得西德係落土，但係起碼即係唔使再過嗰啲寂寞生活啊嘛。 冇錯， 就係呢種比較，有比較你就知咩叫自勢，咩叫亂勢。係 冇錯。嗱，馬丁盛，我哋仲有大概幾廿秒啦，就去到新聞報道啦。咁啊，但係咧，頭先俾你講中咗一樣嘢咧，就本來就唔好話俾人哋知有咁嘅地方。但是在这个陶潜的桃花源记呢，你就会发现个渔夫呢急不及待呢走的时候呢沿路记住晒那条路点走。 他想返去睇。 返唔係跟住就话咗俾人听啊，咁呢时个太守又派人去搵啊，一定搵唔到，因为呢个虚有之邦啊。乌有之邦咁其实呢就是一个比喻性嘅嘢多过一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807宗系本土病例，其中吉林1412宗，山东175宗，广东62宗，陕西39宗，河北33宗，天津、浙江、重庆同北京等地都有新增嘅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1455宗，本土占1315宗，当中吉林744宗，广东194宗，山东172宗。广东新增的62宗本土确诊个案，深圳占60宗，东莞2宗，都是来自大浪镇。内地至今有115400几宗的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103000几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超过350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51名的患者不治，累计超过655000人染疫，接近10400人死亡。新增的超过350000宗个案，首都圈占51%，其他地区占40%。全国两会日前闭幕，出席完两会返港的政协委员、警务处前处长邓景成说，香港疫情是两会期间较受关注的议题，香港的情况令人担忧。当他由北京返港的时候，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回到一个不安全的地方。邓景成又提到，两会期间副总理韩正会见港区政协的时候，问及私家医院拒绝收治新冠病人。他认为面对严峻疫情，各界应该伸出援手，而不是以规程规条作为理由推搪。邓景成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建议，政府可以积极考虑动员更多医务人员协助新建社区治疗和隔离设施运作，并透过传媒聚焦发放疫情资讯，包括政府要求市民做的事，令外界有较一致的讯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立法会星期三就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动议二读，希望条例草案能够获得高速处理，从法律角度厘清因抗疫措施引致的雇佣事宜。罗志光在网志表示，第五波疫情更加来势汹汹，疫苗通行证势在必行。为了澄清法例上雇员因检疫而缺勤和遵守疫苗通行证规定而引致的雇佣事宜，法律修订成为一项需要优先处理的工作。他说，在获得律政司的支持和配合，条例草案在上个月25日获行政会议通过，可以排期今个月16日在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晚上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 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市面上都见到不少这些快速测试剂，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焦彦图。 大部分市面上买到的质素都是 OK 的，但任何一种快速测试都很难在一个病毒量较低的时候，或者可能刚刚中招的时候，告诉你真正的阴性结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今日嘅時間咧，廣東廣西咧都會咧係盡量集中去講一講我哋今日題目嘅世外桃源嚇。咁啊，因為咧一陣間轉頭十一點咧，就我哋呢個一台咧，香港電台一台咧係會直播行政長官疫情記者會嘅。咁咧就喺期間咧有空時間嘅時候咧，就會再繼續咧廣東廣西嚇。咁啊，所以咧我哋喺呢半節裏邊咧就要真係多啲進入佢嘅題目。頭先講到咧世外桃源其實係一個烏托邦啊嚇。就你與其走去話喺誒唔係咪山東省又有啊，四川又有咧，就已經係好低一個層次啊，唔係揾一啲實質嘅東西，而係我哋心裏邊咧，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個世外桃源。啊，咁呢個烏托邦嘅即係所謂同類型嘅一種諗法咧，世外桃源咧始終係中國人啦，所以咧就實際啲嘅，譬如被戰亂啊。太平的一 個地方空間，但是西方烏托邦仲多很多東西 的。是啊，文教授你是哲學系出身，讀哲學 的學者，這個柏拉圖就寫過一部書 The Republic， 我們中文譯做理想國，它裡面都勾勒了很多理想社會的東西，不過主要是講正義、公義、 誰是做領導人啊？ 他那裡呢再落呢就是有一個英國的人呢在十五六世紀左右、就叫做 Thomas More， 就寫了一部書直情叫做烏托邦、亦都他們都是解釋了遙不可及不可能出現的地方、當時的歐洲社會英國社會呢，我想最大的一個問題呢就是奴隸一個問題、教廷和皇权的斗争又是一个问题、而呢逼到这些人、或者对社会呢很有不满想他改革，这位 Thomas More 呢就好，他是天主教徒、就是维护这个教廷很多东西的尊严、也都反对改革，但是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写这部书乌托邦，他就即塑造到呢就跟我们图前那个不同的海上一個小島，冇鬥爭，冇剝削，嚇、啲嘢共產嘅，啊，冇私有權嘅，即係好多嘢真係好飄渺，同埋係唔係我頭先講咁貼地，好似喺桃花源裏可以耕田嗰種生活喎。咁樣寫嘅，咁最我想講呢度咧，當然啦，呢度我哋今日啲時間都唔係好多，咁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睇睇烏托邦嗰本書 啊。 但係咧，佢同啊。亨利八世當時的英皇呢就很有趣，初初就很 好開心嘅，兩個好吻合嘅、嗯，對於反對改革。 嗯、 但係到亨利八世咧，要同個太太離婚。 離婚啊！嗯。 啊，廢後嘅時候，佢又反對。 啊， 咁最後咧，佢就上斷頭台。 係啊。 不過有一度好感人嘅，即、嗯、係、就是、我睇到呢度咧，呢一節即係好感人咧，就係佢好勇敢喎，佢唔怕死喎、 嗯， 即使好似有蘇格拉底嗰啲風範。嚟啦，斬頭嚟啦！你哋都係做事嘅，啲獄警咁拖佢上去嘅時候，唔、 嗯、 需要手軟 啊！佢好知發生咩事啊嘛， 係啦， 係啦。 阿馬鼎盛點睇呢個烏托邦啊？ 佢世外桃源咧，其實唔係一個假設，唔係一個可望而不可即嘅地方， 嗯、 而係可以去嘅。即使你人隻腳唔可以走到桃源咁嘅地方，但係正如兩位頭先所講。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有学术的人，他是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精神上的桃源的。 嗯。 咁举个例子，大家都好熟悉的钱穆啊，他就即是真是走咗落桃源啦，就可以点解话他是桃源呢，就是可以继续他的人生啊，是进行自由的学术。 冇错，写作。 但是有个唔得。有个走唔到就係、是、陈仁确。 嗯， 陈仁确佢走唔到，但係佢就喺余生当中呢继续自己去制造一个精神上面嘅桃源。 嗯， 因为建国以后呢曾经呢个中央係邀请佢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呢係做一个历史所嘅所长嘅。咁佢话我係即係大半生都係自史㗎啦。都是研究和教学历史、啊、我不会拒绝一个这样的机会，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啊、我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如果我做了这个历史学的所长的话呢、啊、我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这个指导的、啊、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呢是历史观的一种，但是我不觉得它是可以指导我啊、我有我的这个研究和教学的方向、 嗯 啊、如果你毛主席或者刘少奇先生能够保证我这一条呢我就做、啊、你保证不到我就不做咯，不做呢我甚至可以不再教历史、啊、因为五七年反右的时候斗他嘛、 嗯、 我就误人之地了，从此之后我不开课了，我就写嘢，我甚至咧唔写全中国都认为我最应该写嘅嘢系咩咧？系中国通史。 嗯、 我最有资格写中国通史， 嗯、 有边个系识十几国文字？ 嗯、 不但系十几国文字，而且系嗰啲古代嘅死咗嘅文字啊！咁所以佢有资格写中国通史，但系而家唔允许，因为佢唔会用呢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嚟写。好啦。咁我就轉而寫歷史文學，我寫《柳如是別傳》得唔得 啊？嗯， 咁、 嗯、 但係佢以呢個十年嘅時間寫出《柳如是別傳》咧，佢喺裏面唔單止係講一個歌女嘅故事，而係通過呢個柳如是，佢喺亂世裏面啊，佢仲堅持住佢自己嗰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啊！佢同几个高级知识分子过从，甚至系共同生活，佢都坚持佢最后呢个观念。咁陈仁确就借柳如是呢个古人咧，嚟抒发佢胸中嗰个对历史学嘅一个境界。其实佢就将自己装入咗佢思想里面一个桃源。佢避世喂，而家你搞呢啲咁样嘅历史改革，咁样嘅历史革命，我唔识玩啦。啊！我唔玩啦，得唔得？啊！咁我自己仲繼續我傳統嗰啲中國嘅史學，啊！我唔教人，但系我咧，但開風氣不為師，我寫書，啊，流傳落嚟，即係保存一啲啲中國歷史文化嘅傳統，所以呢啲就係世外桃源嗰啲精髓喺度啦。 嗯，系啦，冇错，因为咧，陈仁确事实上咧系非常之受到尊重， 系， 即系我记得喺北京嘅时候咧，就好多研讨会关于佢啦，好多传记关于佢啦，其实佢做出嚟嘅精神榜样咧，啲人系心里边有数啊，吓《柳如是传》亦都系一本非常好睇嘅书，里边嘅寓意好多。 啊，文哥，我插一句， 就再再補充一句嚇，即係點解大家話陳確係教授嘅教授咧？即係你如果唔係教授嘅水平，你都未有資格去聽佢嘅課，因為你聽唔懂。但係點樣先至能夠證明佢呢個教授教授唔係一個虛名咧？就係五百年大躍進嗰陣時 候， 嗰陣時候中共最出色嘅歷史學家係郭沫若。而且佢嘅官亦都最大，佢做过政务院副总理，又做过呢个人大副委员长。喺文学史学上面咧，佢系中共嘅第一人啦。嗰阵时佢提出一个咩观点咧？佢话你哋成日话陈确咁犀利，但系我哋有法子超过佢嘅、啊。佢掌握咗咁多史料，我哋组织一班青年人，啊、用呢个人海战术都可以打败佢。呢啲句说话系代表。当时的政权讲的同埋代表当时的政权呢向陈仁确认输。点解呢哇你搵人海战术去堆资料打赢佢喂陈确叻嘅唔系资料啊系运用资料啊大佬。 但呢种态度都系好特别即系呢种所谓战斗嘅对象。 系啊就证明即系中共都不得不承认佢真系大师。唔能够喺学术上打到你，唔喺肉体度打到你咯。 系冇错。咁啊呢个咧就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即系好悲痛嘅一个个案啦吓。咁啊，但系咧即系佢个骨即系风骨啊，可以话咧就系一路都系传颂。啊，咁头先马鼎盛讲到世外桃源，其实好多时我哋可以自己制造嘅。咁啊，但我就好反讽地问翻阿万玉麟啦。咁啊，如果我哋现实生活咁多嘢不满意，特别喺疫情里边啦。咁咧，我哋都見到好多青少年咧，佢頭戴一個耳筒就進入咗一個虛擬嘅遊戲機嘅世界嚇。咁嗰度都係佢個世外桃源嚟嘅，可唔可以咁講咧？ 即係呢個精神境界啦，係嘛？即係有人揾伊甸樂園，有人揾大同世界，有人揾烏托邦。咁佢哋去咗一個虛擬世界，係其實都可以咁講嘅，係一線之差。佢得到佢嘅快樂。咁所以呢度帶出就係、是、究竟我哋。每个人所要求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哋个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咧？ 系嘛？因为你话嘅科技上系永远可以带你咧个感官咧系走出去你而家物理嘅空间嘅。 系冇错。 咁去到虚拟嘅空间咧，就任得你设计啦。即系逐得嚟就美女如云，或者系美食天堂，或者系去到真系啊。这个什么塞籍与群岛啊北亚尔卑斯山这些被列为十大世界野外桃源世外桃源的地方、啊但我觉得以前讲世外桃源就不只是这些感官 的向往 是啊文教授你讲得相当好、啊、其实不论、Thomas More、我们讲到往西、西方的 Thomas More 有、柏拉图我们中国有陶潜或者頭先阿馬生講嘅陳仁國啊，呢啲文人，其實佢哋塑造出嚟嘅畫面，或者俾到我哋嘅信息，佢哋嘅投射，唔係咁簡單話，我要什麼什麼咁。其實佢係觀察咗、歸納咗喺人生經驗上睇咗好多嘢出嚟，由避秦至到東晉，哇！嗰度時間唔短嘅喎，係嘛？睇到咁多嘢出嚟，咁 Thomas More 或者喺西歐嚟講，柏拉圖佢哋嚟講。見咗咁多年嘅興衰嚇、滄桑轉變，咁多不滿先塑造出嚟，就唔係話咧我哋趴粒丸落去啊！哦，翻工啊，辛苦啊，淒涼，俾人逼趴粒丸落去揈頭啊咁，嗰種一種解決呢啲，我覺得係負面，唔係咁樣樣嘅，即係唔係社會或者唔係話我哋應該咁做，而係我哋揾理想嘅時候。先苦然后后甜啊嘛，系嘛？你未挨过苦，点知乐啫？其实而家系感官肉体嘅快乐啫嘛，啲人追求。 咁所以咧，佢好辩证性地咧，就系一个铜钱嘅两面， 系 即系话永远世外桃源都系依附喺一个所谓残酷不忍嘅现实啦。佢先至會出現承托住， 冇錯， 就好似咧，我哋永遠都係可望而不可合，但系咧又好想相信有，又好想抵達嗰個彼岸啊。 係，係。 啊，馬鼎盛點睇啊？ 係有個古仔好過癮嘅，即係避亂世咧要有計嘅。 係 想當初呢個赤壁之戰嗰陣時咧，即係曹操係全面嘅優勢，但係佢喺谋略上边已经输咗噶啦，又呢个假降啊，又呢、這个掌棍道书啊， 啊，又殺咗水軍都督啊等等。咁其中有一個人咧，好聰明，就知道咧大難臨頭啦，啊，曹兵咧會大敗噶啦。咁喺呢個亂兵之中，點能夠久存呢？呢位仁兄叫做徐庶， 啊， 徐庶咧俾曹操呃咗嚟咧，但係佢即係一言不發，終身不恥一謀。咁但係如果打起嚟咧，佢都走唔甩嘅喎，所以佢就一輯輯住阿彭統，話你班友仔都算好嘢啦，嚇、啊！又呢個草船借箭，又牽連還計，啊，又假投降。咁到時即係火燒連營嗰陣時候，我點算啊？阿彭統話：大佬，大家都係好朋友，唔通你要督穿我哋呢一鑊咩？咁佢話唔係，咁但係我條命都係命嚟嘅。咁彭統話：你咁鬼聰明，你唔識走嘅咩？咁啊，一語驚醒夢中人。啊，徐庶咧就喺曹營當中咧散播謠言，話呢個西涼嘅馬超咧已經打到許都啦。咁啊，人心浮動，佢咧就企出嚟啦，同曹操話：喂，唔使驚。你俾一哨人馬我去搞掂佢。曹操話：好啊，你嚟咗咁耐都即係冇乜貢獻啊，今次居然可以嚟幫我，好即刻走。咁就走咗路囉，即係呢場戰火燒赤壁，唔使燒到佢囉。就呢啲計仔呢，就自己創造一個世外桃源可以甩身。 嗯，冇錯。嗯， 係。 嗰、那個嗱，但我好覺得咧，即係頭先馬嘅倫提到啊，即係烏托邦西方嗰個性質咧，同中國一個所謂農業嘅社會啊，或甚至係沿海漁業嘅社會咧，有分別嘅地方，就係佢哋諗嘅所謂世外桃源都係可以住得嘅、經營得嘅， 係 有翻佢哋熟悉嘅環境啊，同埋即係揾食嘅形式。但係咧，就係、是、更加開心嘅地方就係、是。冇戰亂啦，有一個所謂可以敢言敢生活，冇恐懼嘅一個境界， 係 即其實好似好基本咁嘅啫。 好基本，即係可以講係咪啊？叫做反璞歸真，即係冇人初係部落式生活，冇人欺壓嘅咁、我哋要呢啲咯，陶潛咪話係咪要呢啲？我估西方佢哋同我哋東方看的有少少不同，是宗教是一個很大問題。 是應該是 Lost Paradise， 我就好像一個失落了的天堂。 是失落的天堂。我們中國文化由三皇五帝一路落啊孔孟，我們沒有說過要找什麼天堂什麼神權出來搞。孔子就是牟宗三先生、他說最厲害就是撇開了宗教、離開了就講人以人為本。 沒錯，亦都冇话永生啊！ 所以你如果要人为本，你揾嚟揾去咪一个舒适啲嘅生活咯，即系简单啲讲。但系西方嗰个神权嗰个力量，头先讲到 Thomas More 同亨利八世反面，仲嗰度其实仲有一道咧，就真系通识啦。就系话以前系由梵蒂冈控制噶嘛，成个欧洲，就系因为亨利八世要离婚，同教廷抹咗面，咁样就将Thomas More 斬頭，而將嗰個國教分開了，英國就成立自己的聖公會，所以而家譬如話香港我哋好多中學都是聖公會乜乜乜咁樣嚇、就是英國國教咯，就是由殖民地時代帶過嚟，嗰、那個係開創幾百年，就是跟梵蒂岡可以講分離了、個事件，咁可以見到神權。宗教在西方當時是很重要的， 是 吧？中國就沒有這件事、所以教授你剛才問就說、那個地方是可以普通生活反璞歸真、 所以在文人的寫作之下永遠都是辭官歸故里， 是、 即是官場和他們那個基本的鄉間的生活的取捨，所以就算看蘇軾他所寫的所謂烏托，即所謂不要說烏托邦，即我都不想混亂兩個概念，即所謂世外桃源其實就是他會這樣說的，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形影，咁你離開呢個形形咧，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世外桃源。或者辛棄疾話啊，富貴非吾事啊，歸與白鈎墨。 係 啊，咁啊同啲雀鳥一齊飛，咁就已經係一個世外桃源。 黃庭堅都咁講啦，係嘛？此心吾與白鈎墨，佢講明話此心啫喎，佢冇話啲乜話此心吾與白鈎墨。亦都係世外桃源烏托邦嘅係嘛？係嘛？ 總之離開呢個俗世。 係啦。 兩位有冇知道一個現 代的人物呢可能都有所聽聞，這些人呢是一個文化人來的，叫做陳佩斯，應該都有所聞。陳佩斯呢是一個喜劇演員，他曾經呢就自己創造了一個世外桃源，因為他曾經由於他的喜劇得到這個全國人民的肯定，所以呢連續幾年都上春晚，作為春晚的一個主打的節目。後來呢就因為即是央視呢很非法地侵佔了他的版權問題，那他實在這口氣忍不住，就跟這個央視一個小小的演員跟中央電視台打官司。 怎麼打 啊？他告你啊，他說我有版權的東西你拿去整 VCD 賣了，完全未得到我同意，都不是錢不錢的問題，即是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我不可以即是使到這樣非法的東西可以橫行的，那他打官司，當然打官司就很折騰人啦，就算你拿了幾十萬補償呢都不能夠被這個央視趕出這個娛樂圈能夠補償的啦。咁但係陳佩斯點樣經營個世外桃源呢，就因為佢有個好老婆啊，佢個好老婆睇見佢咁樣同央視打官司呢，就整一條後路，將佢多年嘅積蓄呢攞出嚟，大概有廿零萬咁啦，就喺一個荒山啊租咗呢塊地方，租咗呢塊地方嚟到經營一個山林啊。咁兩公婆真係即係匿入深山，匿入深山去經營，就擔泥擔土種樹，請咗啲工人去將呢個荒山咧變成一個山林，自耕自食。喺到最後咧，到而家仲喺度噶，種咗啲果樹啊，好好收入噶，成為一個旅遊嘅勝地啊，同埋即係大家都覺得佢呢種環保思想同埋綠色嘅思想咧係非常之超前噶。當然佢又後尾做返戲啦，又上返央春晚啦，但係陳佩斯呢種被亂世呀，個亂世係乜嘢呢，就係大陸裏面嗰個文化嘅原地係完全係俾一個強有力嘅政府控制住嘅。你犯到佢呢，你就真係冇啖冇食， 永不超生。 咁佢寧願真係被呢個娛樂圈裏面嘅亂，佢遁入山林，兩公婆走去種樹，所以呢啲精神啊，係幾千年嚟咧，中國文化人這個陳佩斯唔係讀過咩大學，唔係得到咩博士，但係佢呢種精神啊，係有中國文化人嘅精神， 冇錯啦。 喺娛樂圈裏面咧，係好難得嘅。 即係所謂 堅持佢嘅文學思想、娛樂思想，佢好煩嗰啲審查啊！喂，大佬，我整套戲又好，整個小品又好，整個話劇又好，要一層一層審查完咗先至準我演， 或者唔準你演。 而且你審查嗰啲，你識鬼咩？你識文學咩？識呢個文化咩？唔識噶嘛。 所以我哋就話咧，中國有一個儒道互補嘅背後嘅傳統啊，即係話咧啊，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即係得意嘅時候咧，就做儒家啦；失意嘅時候咧，就可以褪後做道家啦。咁啊，呢個咧就多咗好多參考，跟住就佛教係嘛，儒釋道三家係嘛，咁啊要去善用啊。咁你隨時都可以咧，因為呢種咁嘅即係唔同嘅叫做范式啊，去幫助你建立你嘅世外桃源。咁咧，所以有句説話，一陣間咧，我哋可以喺呢個行政長官疫情記者會之後，如果仲有時間講廣東廣西，要講下一句，唔知阿萬玉麟啊，或者阿馬鼎盛點睇？有人就話咧，最好嘅生活態度咧，就係以出世嘅精神做入世嘅事。咁咧呢個咧，你又唔使離開 嗰個現實生活，但你又可以建立你個世外桃源喎。 係， 我一出一入嘅心境啊，點樣可以 講得嚟容易咯？ 講嚟容易就好想好向往啊，真係嚇。 咁咪桃源咯， 係好似係咁啊。所以有時咧，我哋睇到啊，中國嘅即係詩詞歌賦，特別陶淵明啦，當然嚇。仲有咩《雞鳥歸》雞鳥戀故林》啊，係啦， 《詞如 詩故冤》嚇，咁啊一出一入嘅思考啦嚇。好，咁咧就一陣間咧喺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有行政長官疫情記者會，咁請大家記住收聽啦。我哋先聽下新聞報導先嘅，係啦。咁咧就我哋仲有大概一分鐘嘅時間啦。咁一陣間咧，可能我哋就唔可以接聽電話啦，因為咧就有呢個行政長官嘅疫情記者會，嗰、那個時間會傾幾耐，記者會問幾耐咧，我哋都要睇住。咁所以咧，我哋一眾人啊。我咧同萬玉麟啦，仲有馬鼎盛咧，都會咧就係喺呢一個直播室咧喺度候備緊 嚇， 咁咧候命啊， 候命， 隨時上陣。係 啦，係啦，咁我哋都可以趁住呢個時間咧，就心中思考我哋嗰個世外桃源嘅嚇，休息一下。咁或者大家亦都可以善用呢個時間，準備咧接收好多嘅資訊啦，同埋咧係留心呢個疫情嘅記者會。一陣間再見。 好。